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市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咁啊，有網友留言啦，咁啊就話：喂，你既然你開酒飲啊，唔該你介紹下啲酒啦咁樣。嗱，呢支酒咧就係澳洲酒嚟嘅，咁啊酒莊叫 The Dead Arm， 真係即係個名就麻麻地啊，即 係 DAD 係嘛 ？DAD The Dead Arm， 啱就係手臂。 手臂。 咁咧就呢支酒咧就係用個提子叫 Shiraz。Shiraz， Shiraz 啦，定系 Shiraz 啦，唔紧要啦。咁呢个提子咧，就系属于酸度高嘅，酸度高嘅提子。咁支酒咧，属于啲比较爆口、酸味重。咁啊，每个人有唔同嘅喜好。咁咧，有啲人好中意呢支酒，呢支酒亦都攞过奖嘅，攞过一啲嘅即系叫做金奖啊，攞过两个金奖嘅。咁就都個Dead Arm呢都係一間幾好嘅酒廠喺澳洲嚟講 ,Dead Arm。好啦，講完支酒啦。喂，點呀土伯，我哋第二節講咩呀？你好似話想講下呢一個民主派冇入中聯辦之下。 唔係，我見你頭先咁快跳位。 係啦，如何應該係繼續呢係喺個抗爭運動當中前進係咪？ 唔係，我覺得即係簡單嚟講呢，即係個總結就係咁嘅啫。我就民主派而家面對喺中共嘅政權嘅遊輪裏面呢，其實你嘅策略呢係冇乜可以好多選擇嘅。嗱，唔好講原則先，先講成個即係抗爭運動嘅策略呢，就係你應該要係全面同佢不合作嘛。嗱，你唔好話同埋佢全面開戰啦，而係你全面同佢不合作。嗱，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呢，我其實我係觀乎呢係即係最近嗰次嘅補選呢，李卓人呢，你有冇發覺有好多嘅評論，有啲嘢老實講我都唔係好識答嘅。即係如果我係當自己係當事人或者其中一份子咁呢，即係嚟話喂阿哥你應該要去投票嘅，你又唔鬼去投票，雖然大家都係行禮如儀嘅嘢，都係做場戲表下態都好啊，一係就缺席係咪，一係呢就係投返林鄭嗰邊。咁你成個泛民主派呢都係散晒嘅時候，咁你成喺度噏關鍵一直，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就係即係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嘛，你咩關鍵一直啫，需要你投票嘅時候你又唔投，或者你走去投嘅時候你部分人飛鬼咗過去即係建制派或者係即係建制陣營嘅，咁我要你同唔要你有咩意義呀？所以我嘅講法就係咁，你成個泛民包括埋嗰啲幾個散人啦，嗰啲咩專業議政嗰啲都好呢，如果你入得我呢個陣營嘅話，就唔該有少少規律得唔得呢，或者係有些少路線能夠體現得到。雖然你話啊，因為大家諗緊補選嘅問題咁樣，所以我哋先至會咁思考啫。嗱，以前喺比例代表制嘅情況之下，我哋冇所謂啦，徐少華你鍾意投呢個咪投呢個囉，因為咁你投呢、這個，所以我先會更加係鍾意你嘛，或者我唔投呢、這個，咁所以我又吸引到一班人嘛，咁就成為一個即係真正嘅泛民嘅陣營。咁但係你睇得到即係其實你真係一盤散沙㗎、所以我今次我係 Pitch 嚟嘅，佢做得好㗎、即係醒爬㗎，即係面對喺一國兩制咁樣俾人蹂躪嘅情況之下，咁我係唔同你 friend 啦。其實呢個節目裡面呢，我諗過去連續都係講過一個有關即係泛民抗爭策略，即係泛民喺議會嘅抗爭策略。剛才阿土你提過個叫全面不合作運動，你最少要有咁嘅綱領。你如果唔係全面不合作運動係乜嘢嘢，而家咁嘅我哋叫做一個最新嗰個形態，一陣我哋會講到呢個所謂嘅成個大灣區，你睇到嗰個嘅佢嗰個喺度諗住係融將香港融咗，係應該將香港融咗。在一個這樣的最新的狀態之下，究竟民主黨派有一什麼的一個的叫抗爭綱領。我剛才阿土就說全面不合作運動，好啦，如果我當 是全民不合作運動是那個綱領的時候，好啦，行動策略是什麼東西、 嗯、 你們在議會裡面主力是要做什麼東西， 即是你怎樣 operation operation 是啦，但無論如何我同意一樣東西的，我同意一樣東西就是你要有新的抗爭綱領、 嗯、 有新的抗爭綱領之下的新的抗爭的行動綱領、 嗯、 即是我們今天講綱領的嘛、嗯、現在 林鄭月娥都有新的綱領的嘛，那你們是不是要有新綱領呢？即係呢個我嘅 唔緊要，即係我話嗱，如果你覺得俾個機會林鄭月娥，俾個機會老共，嗱咁你同我講清楚喎。 係啊，講清楚你綱領咩，同埋你個論述係乜嘢咧？ 你講清楚之後咧，咁同我哋一齊辯論。 嗯， 嗱，老實講，政治就實用主義嘅啫，學你頭先嗰個講法 realism， 邊樣嘢係對我哋最大嘅利益嘅時候，而家我唔係同你講原則，所以我話翻返去講策略。 都係講策略啫嘛，其實。係 咪？ 原則好簡單啫嘛，即係民主派嘅原則其實好簡單啫嘛。其實最值得討論係策略啊嘛， 嗯， 係咪 啊？啱啊， 即係最值得你討論係策略。咁而家咧，好似阿土你所講嘅，我哋已經有好一陣子係喺度不停地一個嘅 reaction， 對於中共喺依家透過林鄭月娥嗰隻手係不停地去即係叫做做一啲嘢，然後跟住咧呢一個嘅民主派就忙於應付， 嗯。 如果繼續咁樣落去發嘅話咧，其實係你係一定輸嘅喺呢場仗，特別喺民意嗰方面你一定輸。 同埋我嘗試從一個咁嘅角度諗啦，懶少少嘅角度、嗯、喂，你定咗呢個綱領不合作，喂，咁你相對容易做喎。第一，我唔會見你 ，OK？ 第二，我唔會同你妥協。第三，我投乜票我都反對。不過我就當然要做功課咧，就係我話俾你聽，我點解要反對、 嗯？ 喂，理論上呢個先係反對派嘅角色嚟嘅。喂，你睇英國工黨文翠珊同工黨嗰個阿叔，我唔記得叫咩名字。喂，佢每次都係針鋒相對嘅、啊，你講 A 我就講 B， 你講 A 我就講 B。其實呢個係民主社會嘅精髓嚟 嘅。嗱，民主社會嘅精髓，但係香港係冇民主政制嘅情況之下，更加唔同。我覺得，即係你話好似 更加抗爭嘛。 係啦，歐美國家佢真係事實上兩黨咧會就一啲嘢咧，大家會合作嘅。大家會合作嘅，呢、 嗯、 個係即係你好普遍嘅事實。你就算而家民主黨喺美國民主黨同共和黨，咪大家一齊去推，即係兩年前咪大家一齊去推一個叫做香港 關係法、 香港民主 人權 法 案、 人權法案，就係兩黨合力推嘅。咁而家我唔知個最新嘅狀況係點啦。嗱，我自己覺得都係去翻歸根究底一點，就係話民主黨派係咪要走翻出嚟搞一個高山會議呢？即係話你真係要大家要有一個全新嘅抗爭綱領、嗯、議會內外嘅抗爭綱領。 係。 即係但係而家大家呢都係其實唔好忙於應付啦，算數啦，而家嗰啲過眼雲煙，一個禮拜就過，一個禮拜就過嘅嘢、 嗯、 你不如大家坐定定，大家檢討一下嚟緊點行。好似你所講嘅好重要一樣嘢，你要將你哋點行嘅理據同香港人溝通，爭取佢哋嘅支持， 同埋而唔係俾人感覺到咧，就係一盤散沙 啊！ 即係而家你啊，比例在代表制就係造就咗一個即係四分五裂嘅反對派陣營啊嘛、嗯。因為各自有啲温和嘅、保守嘅，或者係有啲激進嘅，就各取所需啊嘛。 嗯。 但係你喺面對補選嘅時候咧，睇到個問題喺邊度？就係因為你一盤散沙，喂！你所謂嘅關鍵一席，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好關鍵。 唔關鍵啦，你而家其實基本上你睇到啊，嗱嚟緊區議會選舉， 嗯， 2019年係啦，首月11月係嘛？ 嗯， 嗱你可以 predict 到會有乜嘢發生咧？你所講嘅所有，即係由區議會以至到立法會咧，所有嘅關鍵一席咧已經係冇意義噶啦，我覺得係冇意義嘅。區議會我都覺得係一定會大敗嘅，因為佢。這個政府呢有太多，而家目前有太多嘅機器喺手，包括大數據，包括呢一個嘅佢劃分選區呢啲咁嘅手段。 嗯。 大數據嗰度係一個精準選戰，而事實上民主派冇咁嘅資源去同呢個譚鐵牛搞呢個精準選戰。 嗯。 啊、包括埋佢啲五毛黨，即係話呢你睇到點解嗰個嘅台灣阿高雄阿個啊咪韓國韓國瑜呢點解會即係都贏到呢？因為當中有好多嘅北方嘅水軍喺呢個嘅選戰當中做咗好多嘅喺網上做咗好多工作。 幫佢做勢。 幫佢做勢。所有呢啲嘢 都將會在嚟緊香港的選舉裏面發生。 你不要講咁遠啦，即係嚟緊嘅區議會選舉咧，淨係一次馮檢基嘅選舉， 包括埋 DQ 仲有， 係 仲有 DQ。 馮檢基嘅選舉裏面咧，你睇到啲網軍係幾犀利嘅。 嗯， 以前我雖然我都唔係話好似阿 Lance 嗰啲咁咧 observe 得咁準確或者係咁長時間觀察啦，所以不能夠作盡。但我睇馮檢基就已經睇到，以前佢又話出嚟選。在網上世界裏面是不停被人揶揄的。 嗯。 OK? 但他一出來幫手幫爺手啊拆票的話喂大佬你見不見到他的網軍是這樣跟他頂的。 是啊。 頂下頂下然後發覺跟韓國瑜那些溝亂了 post 錯了大佬、你不知道啊 嗯。 即是你想想那個嚴重性去到即是幾誇張啊。喂台灣如是香港亦然。就是呢你會看到就是網上世界的東西已經不能夠作準。你以為在那裡看到一些端倪原來喂老共就因為有錢錢多即是那些肯定現在不是五毛可能是五蚊或者五十蚊你肯寫一個 post 去撐他的話。我覺得這個現象是會很自然的。 所以就是這樣說如果民主派仍然我不是說要放棄議會我完全沒什麼意思。 亦都沒有代表是放棄網上陣地。 不過你看到現在在議會裡面呢你的席位呢是你是會預計是會減少的。Even 區議會當然本來戴耀廷所提出的那個的叫做 風雲 計劃呢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計劃都即是很 make sense 的我覺得是很 make sense 的。咁但係呢我唔相信而家喺即係中共嘅呢、這個即係成個選舉機器嘅情況之下呢風雲仲可以即係發揮得好大嘅作用。不過如果我要同香港人講老實咁講如果香港喺呢個選舉當中仲有任何嘅可以爭取嘅地方就係、是、投票。你投票率過去係你反映出仲有五成嘅選民係冇出嚟投票㗎。選民我講過去 唔好話唔好話未計登記嗰啲呀即係如果我哋嗰陣時候計算呢其實香港嘅政治參與率係好低嘅咋如果計埋未登記嗰啲選民 係呀未計 得兩三得兩三成嘅呀大佬 即係所以呢個某個程度上又係一個嘅叫做公民覺醒運動啦即係話而家呢講起上嚟就都唔係話咁容易做不過呢個事實上係嘅。如果你香港人要贏返其實係咪冇機會呢梗係有機會啦。你睇到而家嘅投票率好似阿土所講嘅。如果冇計嗰個嘅所謂嘅叫做選民登記嗰度我哋而家只係得五成大概五成嘅人出嚟投票。又如果計埋冇登記嗰班如果計埋佢哋嘅話呢我哋而家出嚟投票只係兩三成到㗎咋。咁如果你話要贏咁點呀最簡單。登記做選民投票咁你就有機會翻盤啦。 唔係我都唔係好明㗎喎。嗰陣時候我喺街度呢都玩過呢即係選民登記㗎嘛。個個都話登記咗㗎喎。所以後期我都真係放棄呢個遊戲。即係擺個檔兩三個鐘頭戇居居咁係咁喺度聲嘶力竭叫啲人登記呢個個都話登記咗五張表格都攞唔到返嚟大佬。完全唔合乎成本效益。 咁所以呢我覺得呢。 我都唔知啲人呢咁走晒去邊啦 我覺得呢呢、這個平情輿論呢有機會亦都同民主派嗰個嘅冇一個最新嘅抗爭綱領有關嘅即係有啲人點解唔投票呢冇用㗎嘛成日覺得冇用㗎嘛即係你特別係你過去嗰幾年 嘅氣氛㗎嘛我有時我都小心㗎即係喺我哋啲網台節目裏面呢其實我哋即係自覺或不自覺地呢都係宣揚緊呢個訊息㗎即係抗爭已經冇用㗎啦議會亦都冇用㗎喇。 我唔會。 乜鬼都冇用㗎。 我絕對唔會咁講。即係你要吹返我過去喺我個人嘅平台好或者喺城寨好我完全唔會成日用冇用論。即係有用㗎梗係有用啦。因為那個用。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㗎啫。 唔係一般人嘅定義嘅有嘅用㗎嘛。 你乜都唔做㗎梗係冇用啦。你做下都仲有少少希望㗎大哥。 我哋頭先最簡單一個例子咋嘛。你如果肯出嚟投票點會冇用啊？如果香港人一提出嚟投票 make a difference 不過我當然啦，當我咁講嘅時候即刻會有個回應就係話只要投票俾你班泛民有咩用啊你哋喺議會裏面都冇所作為飯桶我會咁樣回應返當如果你哋出嚟投票嘅時候泛民能夠成為議會嘅多數包括區議會 同立法會，喂咁又唔係咁講法喇喎，而家梗係冇用啦，而家點解冇用呀，佔少數嘛，喂多數就唔係咁講啦，政府點都要睇台戲啩，係咪呀，所以呢個係雞同雞蛋問題，你成日話泛民冇用冇用冇用 ,exactly, 跟住你全面抗爭又容易喎， 啊、 每一次 咪就可以全不合作運動啦，就搞 就話劏房波拎個財政預算案嚟、啊、你就好似呢個美國民主黨咁對付 Donald Trump 咁，好你夠膽你一係停擺嗱、啊、我就死都唔過你㗎啦，嗱你一係出 executive orders, 係、 嗯、 咪喂你嘅功能就係咁咋嘛，喂作為反對派好，你作為反對派背後的群眾都好，你都係博一個希望嘅啫，就是那班友仔生生性性當執政，即是能夠佔大多數在個議會的時候，在需要的策略上面我們是威脅緊政府嘛。我不是叫你單單都來大佬、單單都來啲友就開始討厭㗎啦，跟住你又變唔到多數。但是你在最重要的關頭，例如23條的立法，例如國歌法那些好冇道理的問題上面。你是不是應該全面同佢對抗呢，這 個全面對抗呢，而家香港目前的議會之所以可能民主派呢，即是我所以剛才我講的是雞蛋雞與雞蛋問題，當民主派仍然在裡面成為少數的話呢，其實基本上很多抗爭都是做不到的，就算你所謂如果我們剛才之前講的、全面不合作運動的成效呢，老實說都不會很大的，因為你怎都是議會的少數、 所以更加嗰班友仔咧就放屁咯， 啊， 因為橫掂都係輸嘅，票都唔鬼你走去投，啊、有第二個 appointment 或者 engagement 嘅時候咧就去咗第二度， 啊， 係嘛？ 咁 唔係真係司空見慣嘅，我而家發覺，同埋你有冇發覺同我哋90年代或者係2000年都好咧嘅議會咧嘅新聞咧，而家已經係爭好遠嘅，完全冇人知道你究竟立法會係發生咩事。 啊， 有時我覺得可能是老共是專登造就了一個環境呢，令到你立法會呢是完全是缺少關注的、奇怪地是。即是立法會現在噏嘢呢，不是好像當年我們僆仔的時候呢，即是李柱銘司徒華呢噏兩句呢，那些即是引起整個社會的震動，甚至乎是有感染的、現在有哪個立法會議員哪一個議題是令到大家有感覺，我真的數不到十隻手指，我不敢說沒有。 不過我覺得這個都有那個即是歷史環境因素的，即是那時候當然有華叔有Martin 這些這樣的所謂即 重量級 重量級的政治領袖啊，這樣加上當時那個整個氣氛啊，所以我就最不喜歡呢是將即是所有的責任推落給民主派那裡，即是民主派什麼30年一次無成，這個既不是事實，而今時今日民主派嗰種無力感亦都有佢嗰個環境因素，當然我哋頭先之前所講嘅，我哋覺得佢仍然可以做好啲，但我覺得就係話唔好個手指指淨係指向人哋，即 係 話指向自己，即係話其實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作為一個選民，究竟我有冇亦都盡返我可以做嘅事呢， 咪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嗰個關鍵少數係關鍵㗎，喂，其實老實講，李卓人嗰營係爭個萬零二萬飛啫嘛。每個選區喺個用區議會選區計，可能係100-200票嘅啫。嗰100-200條友冇灰心喪志嘅話咧，繼續肯頂落去，你唔好理嗰條友係邊個啦，係豬係好，狗又好，牛又好，你都係頂落去嘅話咧，就起碼你 show 下 hand 啊嘛。而家我哋連 show hand 嘅意志，唔好話能力啦，都冇啊。你先大鑊嘛。嗱，正如我哋返去回歸我哋開嗰個主題，就喂而家你面對即係中聯辦個主任邀請你立法會 ,ok, 入呢個龍潭虎穴嘅時候，喂你入唔入先， 嗱 係咪 而家係冇入啦。 嗱冇入就係話俾人聽，嗱你都要有個展示嘅，我冇入係咩意思先，點解我唔入先，嗱起碼我今日喺 Facebook 我睇唔到。 啱 我唔知你點解， 因為佢我覺得都難嘅，即係話好啦，你冇，其實你做咗講出嚟都好啲嘅。而家我唔知佢係咪有講，我冇睇到睇唔到啦，但係我覺得都係嗰個聲量唔夠大啊。即係對於而家民主派喺今次呢個唔入中聯辦呢件事當中，嗰、那個聲量唔係好大啊。 你呢個咁嘅集體行動，即係你唔係淨係俾老共睇嘛，你都係要同你嘅選民交代點解呢？即係你make 呢個 political decision 之前，唔該你係咪應該諗得好清楚？嗱，呢一鑊咧，我同我嘴巴係會去嘅，因為咁咁咁咁咁。 OK， 或者我唔去，因為咁咁咁咁咁。 嗯。 咁你要 state 好清楚嘅，即係例如話我對國歌法好不滿嘅，例如我對呢個一國一制俾你完全係遊論我好不滿嘅。你其實呢啲嘢你要講清楚， 嗯， 你要 make a statement， 就話俾你啲選民聽或者你嘅支持者聽，點解我今次唔敢做，或者你要遊說嗰啲中間搖擺嘅人。嗱，我唔係單單係玩對抗㗎，我係為咗你去對抗㗎咋。但我起碼我今日見唔到喎。雖然呢個行動本身 OK 嘅，即係我幫佢作十個理由都得，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同你自己嘅支持者交代，點解你唔敢做囉。同埋你要貫徹呀。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點咧？其實佢哋係忽嚟忽去嘅，即係例如話你上年民主黨嗰個晚宴，咁咪請阿林鄭月娥咪捐咗幾萬蚊，咪俾人 睇。今年冇， 今年係啦，今年唔敢。嗱，唔緊要，即係有時係會決定錯誤嘅。但係你係如果好似頭先你個講法咁，你有綱領嘅話，嗱老共搞呢下政治就好醒嘅啦。嗱，你唔同意嘛？我哋傾清楚先，我哋究竟係咩原則？一二三四，嗱，我唔可以違反呢四個原則嘅喎。OK， 我怎樣 operationalize 它，我怎樣用個具體行動或者我們的言論去體現這四點呢？那大家要 define 得很清楚，是很學術的，都某程度上是，即不是即求其的。現在我覺得它是怎樣呢？它是似求其的，今天即心情不好， 一單一單決定， 是的， 一單一單決定， 鋪鋪清，我不知道哪單是堅哪單是流的，大佬，那怎麼辦？我下次我 predict 唔到啊！我覺得對選民嚟講，或者對我哋嘅支持者嚟講，就係話我 predict 到你下一次嘅行為咩？咁我先會投你噶嘛，大哥！我唔通投一個 uncertainty 啊？喂，今日你同中聯辦有 friend 喎，你又走去見林鄭月娥喎，大家喺度打工作揖喎，跟住咧就係接受人哋幾萬蚊捐款喎。 覺得我仲有兩點少少嘅補充，一點咧其實阿世良之前講過嘅，我諗我都。即係我都好同意嘅，就話你一定要勾結外國勢力嘅。即係呢個而家目前嗱呢一樣嘢好得民心，我話你知點解得民心呢？你睇到美中貿易戰香港人嘅反應， 嗯， 無論你點唔鍾意 Donald Trump 都好，即係我都唔係佢嘅粉絲嚇，我唔係 Donald Trump 嘅粉絲，但係無論如何都好，你睇到香港嗰個民心喺今次美中貿易戰咧，係出咗一個聲音就係、是，好啦，等啊，侵侵打殘習近平咁樣係咪 啊？ 這個呢，我覺得所謂的勾結外國勢力呢，現在目前呢是有民意的基礎的、啊、OK。 第二我覺得就是說在政治上面呢，政治操作上面就盡量減少犯錯、啊、即使你沒有綱領都好，即是當然我都講這麼久，我跟阿土講這麼久都是覺得你應該有新的抗爭綱領啦，有即是有新的抗爭綱領，然後跟著有些行動的一些的規劃啦，這樣 But even 你冇都好，其實民主派唔該你每一個行動之前諗清，我當你冇綱領之下，你諗清諗錯， 鋪鋪清都好， 鋪鋪清都好， 但係諗清 減少犯錯， 唔係因為點解有時咧都係因為你鋪鋪咁樣做嘅時候咧，你開始總結咗啲 theory 出嚟。 有嘅，可以。 即係你嘅 logic 究竟係點啊？ 係啦，你其實可以從過去咧，你被鬧咧，你試下。做 social listening， 拿返一下你過去被鬧嘅一啲 topic issue， 啲人點睇，你已經可以落到一啲 conclusion 㗎啦。即係呢啲大數據分析呢就好容易做到嘅，老實咁講、 嗯。 你亦都應該要做嘅，我自己覺得。咁過去譬如舉例啫，喺呢一個由補選至到而家，民主派有幾多單嘢係俾人鬧嘅，鬧、 嗯、 到反艇嘅。 有咩 issue？ 有咩 issue？ 有咩過去嘅歷史？ 然後跟住揾一啲嘅專家嚟去分析，嗱，從呢啲嘅事件反映出啲乜嘢嘢，民心係乜嘢嘢，你以後應該盡量減少做啲乜嘢。 同埋你有時可以 sophisticated 啲嘅，我當你有五個指控啊、 嗯， 我點樣 tackle 呢啲 objection 啊？ 你其實都係有技巧噶嘛， 啊、 即係你又唔好似有時我咁硬崩崩咁照同你鬥頂，可能有啲係即係 hea 咗佢，或者有啲咧係完全唔處理佢，或者有啲咧係我會有一個好正式好。reasonable 嘅答案嘅、 嗯， 即係例如假設啊，即係啲人話李卓人咩通過議會規則嘅問題咁，係好難答嘅。 嗯， 咁你咪話我唔知嚇，我而家即係忽然諗上頭嘅啫，就係我哋有分工咁得唔得？ 嗯， 成個民主派陣營裏面有啲人係溫和，有啲人係激進，有分工嘅。 OK， 因為我哋要同每一個唔同階層或者唔同階層組合嘅人係交代我哋嘅支持者㗎嘛。咁唔可以假設係所有嘅泛民主派嗰五六成嘅人都係同一個政治傾向，係同咁激進㗎嘛。咁有啲係捉你呢啲中產嘅，有啲捉我啲爛仔。 哇，你爛仔你好似中產過我得多啊你。 咁講啦，比喻啦。喂，咁係咪會可以answer 到某一啲 objections 咧？ 嗯， 即係我覺得，即係搞政治，即係正如本土派話齋，你唔係淨係為咗幾萬蚊人工嘛，而係你真係要認真做，同埋俾心機少少做，咁係咪會好少少？而唔係我哋啊，學你話齋，你嗰個講法啱。過往我哋贏得太容易咧，因為對手咧成日犯錯。 嗯， 到今日都係嘅。點解我哋仲有支持咧？唔係因為我哋做得好啊。 是的，你講得啱的，其實講真的， 因為對手忘 居。是啊，你真係多得林鄭過去嗰兩個月呢犯咁多錯誤，如果唔係我諗仲大鑊。 因為嗰時候我發覺都係㗎，一臨選舉前呢就老共係咁送子彈俾我哋㗎嘛。啊，即係我哋都唔使點樣努力嘅情況，即係已經贏咗個位返嚟。啊，That's why 我哋係唔會好似頭先我哋嗰啲即係好普面嘅講法呢，已經係，啊，即係好粗疏啊，我哋嗰啲嘢係。 嗯， 即係其實係亂咁嚟嘅，即係今日諗到呢樣就做嗰樣，聽日諗到嗰樣就做嗰樣，但又冇諗下今日同聽日你所做嘅嘢全部都係自相矛盾嘅。 嗯， 咁點搞啊？你而家面對個中共政權，甚至乎能夠有機會係超越美國佬，甚至乎同佢同競爭一日之長短，你仲喺度啡啡流，你仲喺度求求其其，以為佢不停喺度犯錯，好彩佢犯錯，唔好彩你就唔犯錯，咁你咪日日拜車公、拜王大仙。是不 是？好啦，咁啊呢一次讲到呢度，返嚟呢我哋就讲下呢一个阿林鄭嗰个嘅叫卖港，终极卖港纲领。